好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。非常感谢，感谢上帝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一起来学习认识主导文。原本已经安排要想到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新的课题，就是主导文的模式 The Model of the Lord's Prayer， 但是在准备当中还是不能够跳到一个新的一个小课程，还是要留在大意。我们主导文的大意已经讲了两遍，这个是第三遍，所以我今天放主导文大意继续，盼望今天可以把它交代完。好，还没有进入这方面主导文的大意，我们先看看，还记得主导文的经文有两处，第一个是什么吗？马太福音几章几节？ 6:9-13。 好，6:9-13，我盼望到今天为止，兄弟们应该可以把它背起来。那还有一本书呢，是什么？ 1:4-4。 好，路加福音是1:2-4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好，很感恩哦，让大家都背起来了。好，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跟你们分享主导文？我先大概今天做一个总结。第一次我跟你们谈到主导文的大意呢，第一，主导文的大意是祷告不是炫耀的，是隐秘的。第二个呢，祷告是基督徒的生活 ，is a prayer life, not just a prayer, 是 Christian living。所以祷告是基督徒的生活。那上个礼拜跟你们提到祷告的大意有分人本主义，还记得吗？人本主义跟神本主义，当然人本主义是中心点是指向人，神本主义的中心是神。好，大概都知道。好，今天我们会继续往下看，看什么呢？上个礼拜已经跟你们谈的神本主义跟人本主义的区别，一个是神，一个是人。那怎么样去理解，比较具体的去理解，比较 practical 的，比较实际去理解人本主义、神本主义。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教义，所以我们是说 doctrine， 这个是一个教义。但是呢，这个教义呢，只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是一个概念，或是一个concept or theory。那今天我就把这个教义呢，人本主义、神本主义，把它改成，你看看如果你看看作业，我就把它改成什么，以人为本跟以神为本。因为我就不放那个义在那里，因为凡是看到有教义，那义就是一个 doctrine， 只是我们知道只是书本上我们认识，只是一个 theory， 就是一个概念 concept 或是一个教义。今天我把很实际的跟他讲出来，因为祷告是 Christian living， 是基督徒的生活，不是只是那五分钟祷告奉耶稣名阿们我们就离开就算了，不是，它是整个24小时不断在神的面前跟神有沟通的。所以今天我就把它改成人本跟神本主义。所以如果我谈神以神为本的话呢，那就是反面，就是以人 为本的，以神为本，对吗？对，就是 God center 或是 God base， God center prayer， 以神为本的祷告生活。上个礼拜跟你们交代过它有几个步骤，今天我们会把那个步骤讲交代清楚。第一，源于他，这个是提到 from God， 这个是我们的 source， 那个很重要，源头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认识神呢，在属灵方面，永远记得 the first step must be right， 第一步一定要对。如果第一步不对，接下来就很麻烦。记得，这永远在整个圣经里面第一步一定要对。所以源于神，源于他 from God， 所以我是提到这个 source， 那个源头是神。所以怎么是说以神为本的，怎么去解释以神为本的祷告生活？第一个是源于他， 所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要知道我的源头是神，所以我要从我人的这个框框转移到神。当我没有祷告之前，我转移到神，所以以神为本，源于他。第二，本于他。Of God， 因为我的源头 是神，所以我一切 from God and of God， 我可以从神那里支取，因为我的源头是神，所以我本于他，我 always 本于他。Come from God because of the source， 从神那里来，所以我就是可以本于他。第三，依靠他 ，by God， 就是说依靠他，还是借着他 ，by God， 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我在整个祷告的生活里面，我是不断的要去依靠着神，我就不是依靠我自己。我上次跟你们提到，依靠自己有很多，我也可以依靠自己的智慧、经验、才干、能力，比如说我可以花这么多小时来再跪下来祷告，我祷告是跪下来，我祷告是怎么样，所以一切还是回到自己的中心，而不是神。所以你是依靠着神，依靠着神我跪下，我依靠着神我坐下，我依靠着神我站起来，我依靠着神我做这个我做那个。所以我在整个祷告生活里面，我是紧紧的依靠着神，在任何时刻我没有依靠神，我就依靠自己了。所以我说祷告是个生活，源于他，本于他，依靠他，by God。第四是什么？透过他。Through God or through Him。在整个的process 怎么说？过程吗？在整个的过程当中，我是不断的透过神 ，through God， 在整个的每一个环节的过程当中，我是透过神，所以整个的过程当中不可以没有神，一定要有神，不要尝试去摆脱神。我依靠神到一半，神我暂时不需要你，我以后倒回来 ，no， 还是要继续透过神在做每一样事情。加尔文有一句话，他说当我们祷告说的一句话，比如说主啊，还是父啊，还是神啊，他是说连我说的这句话都是恩典，都是恩典。他说你以为这么容易张口说主啊，我们太习惯了，我说主啊，哦主啊，没有什么。你看一看，叫一个回教徒去称呼耶稣是主，他可以叫得出吗？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他不能叫得出，他叫不出来。所以我们能够称呼阿爸父，我来祷告啊，神啊，是恩典。所以整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生活，祷告生活里面，一定要依靠他，也透过他。接着下来，方向要摆对。向着神，向着他 ，to God。我是从回教国家来，所以你知道回教徒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在屋顶上会放一个箭头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他要朝着那个方向来跪下来祷告。他们不晓得是怎么样去研究太阳从哪里出来，这个方向要在哪里怎么摆，那个我搞不懂。但是我知道他们有这个这样的，他们不是随便转方向，他们有个固定的方向，他们要跪下来，这个方向才是对，他们就找到他们的阿拉，他们的上苍。所以我们本身不需要这些，我们知道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但是我们需要向着我们的神 ，to God I pray， not to anybody。Not to angel, not to Mary, 不是玛利亚 ，not to the king, 是神。最后，有始有终， 有始有终，这个是源头嘛。你还记得上个礼拜给你们画个圈吗？归于他。Back to God。为什么要 back to God？ 才不骄傲，很坦白。我能够祷告，我能够做这个，我能够进食，我能够花多少小时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，一切一切的话呢，功劳归于谁？归于那赐源头的上帝，因为这些是他力量从他来，恩典从他来，怜悯从他来，帮助从他来，恩惠从他来，一切皆好就从他来，使我可以做那十分钟的祷告，一切归回神，荣耀尊贵归回神。所以第七，这个是一个总结，就是荣耀全是神的， All glory to God， 荣耀全是神的。All glory to God。 所以成本祷告就是离不了神，中心就是神，源于他，本于他，依靠他，透过他，向着他，归于他，荣耀归于神，是整个事开始一直到最后还是回到神面前。所以不断的来到 削弱 weaken 我们的 self， 我们的己，不要让我们的己不断的来到和扩大，让我们的己不断的来到削弱，是 weaken 他的我们的己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祷告一切都是因为神。所以我很欣赏加尔文的这个总结，在他的这本的教就是叫要义里面，你们有没有看？很难看，但是需要看。他这句话，他说连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先不要说其他的内容，先一第一句话说主啊，他说是恩典来的。哇，这个这么深的体会到这神的恩典，我说上帝，我们实在是太渺小，我们不认识你的恩典。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分享什么是恩典。我们一般认为是恩典是帮助，先给你们一个开场白，恩典是 power of God， 你知道吗？神的能力耶。我们以为恩典就是帮助，神的帮助 is more than that， 神的恩典是能力。好，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回去，我们再思考，我给你们这个很具体的来到去分析什么叫以人为本，以神为本的祷告。我们让你们回去去思考这方面，所以我给你们一个作业。我这里劝了又劝，我想了很多方法让大家一起来学习，盼望你们回去，不打回去就放在那里积灰尘哦。这个册子给你们回去打印过回去，要去思考，要去做学习，做作业。是礼仪，就是 plan， 如何实践的，我们如何去实践我们的以神为本祷告生活。好，你们看第六页，你想回去想想，我要怎么去计划我的以神为本祷告生活，然后我要怎么去实践出来，我要怎么实践出来。你用我这里的七个要点，七个步骤去想想，我要怎么样，我在哪一方面，我要如何去实践出来。不是我们这里学了就算了，我这么辛苦去准备，你们也要很辛苦去学，我也是在学。源于他，本于他，依靠他，透过他，向着他，归于他，荣耀归于神，荣耀归于他。我盼望弟兄姐妹回去，如果你们有小朋友的，给他们背起来，教他们从小怎么样以正确的方式去祷告。好 ，From God, of God, by God, through God, to God, back to God, all glory to God. Amen. 好，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，基督的代求对我们祷告生活有什么影响？是因为呢，这个是个很重要的课题，我就一天教一点点。一个周一周教一点点。上个礼拜我跟你们说第一个要点还记得吗？ Everything。 什么是 everything？ 哪一个？ 基督的代求 是我的一切。If Christ is my everything， 那我这具体的来解释一下，稍微解释一下，我不能够进入第二个要点，还是回到第一个要点。基督的代求是我的一切。为什么基督是我的一切？为什么基督不是只是我一部分，还是两部分，还是三部分，或是半部分？为什么基督是我的一切？我告诉你们说 ，If Christ is not everything, He is nothing to me。如果基督不是我一切，他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了。还记得吗？好，上礼拜跟你们谈的。好，请你们翻开经文来，有带圣经来哦，《罗马书》8:34。你们可以写下来，《罗马书》8:34。好，请王栋给我们念来，站起来念。 《罗马书》8:34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 阿门。 他们 谢谢你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耶稣，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。右边是指的权柄，还是圣经讲右就是权柄，也替我们祈求。既然他永远活着，他就永远替我们祈求。好，这里讲到说他死了替我们复活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，耶稣基督死了替我们为我们的罪受死。所以我刚才说基督耶稣是我的一切，具体来说基督耶稣的代求成为我祷告生活的一切，基督耶稣的代求成为我祷告生活的一切，所以对我是很有影响，是影响我整个的祷告生活。那为什么基督有这样资格来到成为我的代求？你说我不需要他，为什么他有什么有这样的这个资格？为什么？ 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。他为我们献上赎罪祭， 他为我们死吗？刚才我们那句话吗？有吗？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活。所以在约翰福音，舍命的爱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，何况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，神的儿子为我们死，岂不是更大吗？只有一条人命，神的儿子的生命，不是天使为我们死，不是其他的人为我们死，不是神的左右手为我们死，是他自己独生子为我们死，所以他有资格来到成为我们的一切，因为他以生命救赎